陈州荒唐，天苗不长，风声之去放凉，旧迹在荒，文武官送行在长亭上，与百姓赶到堂，好兵长光看元邦，他们装刀包面，为官不良，一告他斩官欺民，勒索百姓，二告他草菅人命，帮法贪赃，三告他吞没灾粮，欺君罔上，条条罪状犯王章，押宝免审问，长亭上百姓们纷纷的诉冤枉，铁证如山不去谎，包你的话不以称当，王法如山谁敢抗，长亭之上通达响，包免审小弟我长也心肠，怎奈是王法对人不能够两样，对人严对己宽，情理不当，我若是你自请将包面来宽方，岂不是下压百姓上去君王，寻死罪不帮法贪当，留一个骂名后代传扬，小弟我一生当恩断嫂啊 谢谢大家， 谢谢王立新。先来一起看最后一位小选手的得分，22号选手王泽奇，评委判分是9.98分、9.96分、9.97分、9.96分、9.93分、9.93分、9.99分、10分、10分，去掉最高分10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93分，22号选手王泽奇最后得分是9.97分，9.97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在第三届全国评剧票友大赛当中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被授予全国十大评剧名票称号的蒋爱红，送给大家《鸟入林》。 Yeah.

Thank you.